那么新加坡可以适合他们去旅行。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效果是显著的，所以呢，有着花园城市这样一个美名。新加坡的自然生态保护的是非常好的，很难以相信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当中还能够拥有如此多的天然保护区，并且呢，拥有着世界上首个夜间动物园。新加坡每天都吸引着上万的来自于国际的朋友，这里可以观光，可以度假。当然了，如果是肯干的老黄牛的话，你选择在新加坡进行投资也是可以的哦。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属老虎的人呢是比较爱拼搏的，出门旅游的话，我想以东南亚为首选吧。那么马来西亚的旅游资源呢是十分丰富的，而且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拥有很多高质量的海滩，还有奇特的海岛以及原始森林，珍贵的动植物在这里千姿百态地生长着，古老的民俗民风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现在也仍然开放着奇异的花朵。这里呢既有原始有现代，所以说应该很适合老虎来此探寻吧。As we walked on by, she could see from my face that I was fuck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ll see her again. But we shared a moment. 接下来要为属兔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旅行目的地了。拥有繁华闹市而且还有醉人风光的台湾，应该是属兔朋友的世外桃源了。台湾很小，台湾也很大，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山到大海，峡谷再到湖泊，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不同的风情，值得你细细的去品味。你可以享受台北，品味台南，领略高雄，漫步垦丁，一杯咖啡，一本书，在多雨多雾多梦想的空中之城，慵懒地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吧。 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小童要带领大家跟随不同的属相生肖去选择他们适合的旅行目的地。刚刚呢，从老鼠说到了属兔，那接下来呢，该说说属龙的朋友适合去哪里旅行了。属龙的朋友呢，可以往东南亚看一看，比如说泰国。那泰国呢，素有千佛之国的美称，黄袍佛国就是这样的国度了。这里具有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文明，在美丽富饶的土地之上，有30000多座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古老寺院和金碧辉煌的宫殿，这种气质应该很适合属龙的朋友吧。当然了，除了去礼佛之外呢，在泰国你也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的独特风光，也可以享受清迈的小城故事。 Yes, she caught my eye as we walked on by. She could see from my face that I was fucking high and I don't. 对于属蛇的朋友来说，一直也都是积极努力向上的，那么何不给自己一个好好的奖励呢？建议属蛇的朋友可以去往英国，感受一下理智而又高端的生活。英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文物古迹也比比皆是，自然风光也非常的秀丽，旅游资源相当的丰富。虽然英国有许多城市值得旅行，但我想如果初到英国的话，那么万城之花伦敦应该还算得上是首选了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更可以去往北方雅典城爱丁堡、大学城牛津和剑桥，以及古色古香的约克郡，或者是沙翁故里、斯特拉特福，这些可都是享誉世界的旅游名城。属马的朋友就和他的生肖是一样的，热情的、奔放的，愿意出去走走，愿意结识更多朋友的，所以呢也特别推荐属马的朋友去往澳洲旅行。澳大利亚旅游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到你无法给它下一个定义。它拥有号称南半球纽约的国际大都会，它也拥有浓郁的怀旧到仿佛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古城记忆。它有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它也有生机勃勃的原始丛林。夏日的澳大利亚灿烂的如绚丽的花朵，纯美而又热情。澳洲的旅行一年四季我想都是皆可以的。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There must be an ange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she thought up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 属羊的朋友是比较温婉的，我想拥有万种风情的巴厘岛应该适合属羊的朋友吧。巴厘岛的浪漫不用我再更加的描绘了，这里的景物堪称绚丽，比如说像沙努尔、努沙杜尔和库达等多处海滩是岛上非常有特色的海滨浴场，也算得上是景致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不仅沙质细腻，而且呢沙滩非常的宽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此旅行的各国游客也是络绎不绝的。而温婉的小绵羊来到这里，是不是更能够放松自我呢？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随自己的生肖去旅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吧。那接下来我们该说到属猴子的人了。小猴子们个个都是机灵的，活灵活现的，也是好热闹的，所以我想日本的东京应该更适合这些活泼好动的小猴子们吧。在银座和新宿的主街道，到了星期天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里呢就成了步行者的天堂，卖艺或者公演的街头艺术家，或者是出售各种手工制品的各国小贩，在街上玩耍的年轻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感受应该更适合脑洞大开的属猴的朋友们。我相信爱热闹的你们一定会喜欢上这种让你们停不下的节奏的。属鸡的朋友充满了贵气，出门旅行，我想他们会选择那种既能安静又有小资情调的地方。那么杭州应该适合他们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化身其中也享受一下人间天堂的感觉。 这里也曾因为《梁祝》和《白蛇传》等故事而披上了凄美浪漫的色彩。杭州风景秀美，传说当中的人间天堂果然也是名不虚传的。整个城市的绿化都非常的好，而且空气清新。最著名的景点便是西湖了。除了围绕西湖的老套路旅行之外呢，我也更建议大家去往西溪湿地，感受那里的舒畅。杭州的生活节奏不快也不慢，租一辆单车在城市当中随便的骑行也是很好的一种接地气的旅行方式。属狗的朋友还是蛮喜欢浪漫的，而且他们的浪漫是属于那种文艺范儿的，所以呢，我推荐属狗的朋友去往巴黎。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巴黎的浪漫已经被传得烂大街了，去那还有意思吗？也许你没有真的去过，真正去体会巴黎的浪漫，应该是把心潜下来，感受它的每一寸砖瓦，感受它的每一个小角落的。法国人眼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巴黎人，另外一种是住在巴黎以外的人。今天的巴黎人呢，依然是走在19世纪的碎石路上的。这条大道的沿线点缀着这些名字，比如说协和广场、凯旋门、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想一想，这些依然屹立了几百年的传世之作，仍然散发着他们的光芒，这是一次和时空和历史的近距离交汇。在这条大道上，曾经走过雨果、波德莱尔、居里夫人、毕加索、乔伊斯等等，我相信在大多数游客当中还是很向往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浪漫的巴黎，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深度的巴黎。这里的名胜古迹足以让人流连忘返，而另一个充满前卫与波西米亚气息的巴黎，同样也在吸引着你的向往吧。很快就到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个属相了，很多人都说猪命最好了，不用太费力气，总是会好运连连。猪显得有一些慵懒，但是呢，猪的运气却是极佳的。接下来，我们就带往小猪头们去往德国。德国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是国际范儿的，比如说像首都柏林，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那么汉堡呢，有着宜人的气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呢，夜生活也很丰富。法兰克福在战后经济复苏当中堪称第二首都，而科隆是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位于欧洲工业发达的密集区，而且城市当中呢有不少的历史性纪念碑。慕尼黑是巴伐利亚时期的首府，德国著名的城市，在画廊、博物馆、啤酒、时装、运动等方面都是名列前茅的。海德堡大学气息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这里也是浪漫思潮的发源地。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